痛得不叫爱情，但是我就在这不会逃离。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谁叫我就是爱你。喜剧开始结尾就演悲剧，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人窒息。我可以，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但是我就在这不会逃离。也许爱会让人痛苦，也许爱会让我窒息，谁叫我就是爱你。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我的心。

世界太大，内心太小，见得太多，想得太少。低头族的生活，碎片化的大脑，我们的思维仿佛只剩下140字的输入框，这样不好。 这可咋整啊？ 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还你一个澄净明澈的音乐世界。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4楼三八汤火锅。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Makes me feel alive. Where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l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l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好听的 Country Star。 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MyFM 100.5 假日早阳光，我是笑笑。今天呢是2016年的最后一天了，岁月的车轮又是这样的留下了深深的一道痕迹。不知道2016年，大家有什么回忆可以值得提的呢？反正2016年我自己过得还算是不错。其实相比较之前过去的一年，我更希望2017年是更好的，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2017年都比2016年棒棒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心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力宏的歌曲，一起来听。 圈一圈公转，在人与

周星哲你好不好。好了，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霾的天气，最高气温14摄氏度啊。其实有一点点的遗憾，就是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以及2017年的第一天都是有霾的天气。如果这两天是风和日丽的大晴天，那就好了。希望是以好的天气迎接新的一年嘛。但是呢，二号还算是不错，二号是晴天一扫雾霾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4摄氏度，所以这三天应该有朋友会选择出去玩，不会说去太远的地方。如果去太远的地方，大家应该已经出发了吧？如果是近到的话呢，还算是不错，但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今天和明天都是有霾的天气。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地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记得以前在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用八个字来形容时间，那就是时光飞逝，光阴荏苒，是不是？又到了一年结束的时候了，在过去的2016年当中，手机圈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热门的新闻事件。那么，让我们在今天的每个小时中都回顾一下这个新闻事件的每一个瞬间，也缅怀一下我们2016年是怎么走过来的。首先呢，是 Apple Pay， 苹果 Apple Pay 正式的登陆中国了，用户在银联闪付标志的 POS 机上呢，就是可以买单了，并且支付只需要花一两秒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方便快捷。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 Apple Pay 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AlphaGo 与李世石的围棋人机大战火爆了全球，棋局本身呢是跌宕起伏的，各类专家的打脸预测，段子手的脑洞大开，当然啦，还有柯洁式的插科打诨，让即便是丝毫不懂围棋的旁观者也是看得津津有味。其实在看这个围棋的时候呢，我是没有看很多，但是看了一些相关的新闻，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比较搞笑，所以呢本来想认真的学习一下，顺便学习一下围棋，但是我的智商好像还是不太够，其实不太会下围棋，只是明白大概的原理是什么样子，但是具体怎么下还是不知道。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随时随地行业，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羽泉的最美。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彷徨失措，我不后悔。

来自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好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4，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有没有跨年演唱会是大家喜欢的明星呢？今天晚上呢是辞去2016年迎接2017年的一个跨年夜，那么很多的卫视呢是请来了很多很多的热门的明星来为自己助阵，来参加自己的跨年演唱会。那么比如说 TFBOYS 还有李易峰还有王力宏呢是参加了这个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孙燕姿、羽泉、张惠妹、萧敬腾是参加了浙江卫视的跨年演唱会，而唐嫣、罗晋呢，则是参加了明天晚上元旦的一个演唱会，在安徽卫视。其实安徽卫视比较有意思，其他的卫视节目呢都是选择了在今天晚上，而很搞笑很巧的是安徽卫视选择了在明天元旦，是因为很怕很多的明星在这个时间上有撞车吗？而这个李宇春啊、吴亦凡、陈伟霆、蔡依林呢是参加了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孙楠、陶喆、魏晨、谭维维是参加了四川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当然啦，北京卫视比较搞笑，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跟大家说，但是我知道请了很多的笑星，因为我是实在是很关心这个在语言类节目上的这个跨年演唱会，是跨年演出，应该说是跨年演出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当然啦，其实央视也是请到了很多的大牌，今天晚上呢比如说杨洪基老师、蒋大为老师还有张也老师是参加了咱们央视的电视台的一个跨年演唱会。不知道你喜欢哪些明星呢？喜欢哪些明星就看那个卫视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哎，又忘了限号了。 去 TAC 啊，提前一天自动提醒。 又得验车，真麻烦。 去 TAC 啊，专属验车通道。 自驾郊游去哪玩？ 去 TAC 啊，最嗨的汽车俱乐部。搜索微信号 TAC 并关注，即可成为 TAC 会员。2017，我们等着你来。 加入 TAC， 你的世界从此精彩。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Once upon a young year, when all our shadows disappeared, the animals inside came out to play. Went face to face with all our fears, learned our lessons through the tears, made memories we knew would never fade.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He took me in his arms, I heard him say, when you get older, you wild heart will live for younger days. Think of me if ever you're afraid. He said one day you'll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My father told me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these are the nightsTo those shining stars. He said, go venture far beyond the shores. Don't forsake this life of yours. I'll guide you ho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One day my father, he told me, son, don't let it slip away. When I was just a kid, I heard him say, when you get older, your wild heart will live for younger days. Think of me if ever you're afraid. He said, one day you'll leave this world behind.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My father told me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these are the nights to never die. My father told me.

首流行歌曲背后的创作如果是源自真实的故事，这并不稀奇。如果一首歌背后源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特别了。歌手光良的代表作《伤心地铁》既是音乐人李宗盛被女友抛弃的真实故事，也是光良差点放弃音乐路的自我放逐、流浪纽约的心声。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首来自无印良品带来的《伤心地铁》。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寒假招生啦！全天托管，外教口语、3至9次作文、语数外集训，五折优惠，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2533-44772533-4477。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全部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沉默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它天真万全，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凭一种爱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所有的过去要如何重写？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沉默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要如何重写？我独自在陌生的世界，在这伤心的地铁，沉默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节。那一夜，那心里深深的雪。 Hello， 你好，我是 My 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 FM。 My FM。 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一零零点五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

来自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其实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张清芳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是的，在1984年的时候呢，张清芳就是以在学的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台湾电视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最后呢一首曾经拥有过获得了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演唱组的冠军。截止到2004年的时候，张清芳在国内外呢是一共开了10几场的个人大型售票演唱会和出版了超过30张的专辑，其中包括了很多有台湾的老歌呀，以及民歌，还有这个台语歌曲，是华语乐坛少有的一直拥有固定销量的歌手。媒体呢称他为歌坛的东方不败。其实张清芳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只是因为年代的不同，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是不太了解，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歌手，当然了歌声也非常非常的好听。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何洁的《是不是爱情》。 好音乐可以治疗你我受伤的心。你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来自那英的出卖。刚刚呢在听三首好歌联放的时候，我是在刷一些新闻，看到了一条比较让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全球最帅的男星已经深深的出炉了。那么我们中国有哪些的男星上榜呢？其中上榜的这些男星我还是都比较喜欢的，比如说这边呢是高以翔，他是以排名第7成为了中国最帅的男人，网友评价说太有男人味儿了。而接下来排在他后面的呢是吴亦凡，排名第28，今年呢被推选为年度之星，成为了小鲜肉商业价值的第一名。再后来就是王力宏，排名第48，不但长得帅，而且有学历，有才华，德才兼备，他的很多经典歌曲现在还是朗朗上口的。而在王力宏的后面呢就是鹿晗了，鹿晗排名第69，鹿晗被评为了五项全能的偶像，包括唱歌、舞蹈、表演、体育、智力游戏，真的很厉害。在鹿晗的下面，也就是前100名的最后一位的中国的男星呢，是金城武，排名第93，成熟有魅力，深邃，身上有一点来自地球之外的美，真的是不老男神。这一项呢，就是全球排名100的最帅男星，其中中国男星的部分，真的每一位我都很喜欢，应该说是。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好听的歌曲就在 MyFM 100.5。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And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从最初不屑的成见，像爱情的关卡，到最后心里的天平变向爱的砝码，就让一句告白能有关系进化，好让我亲手打破暧昧的墙。你是天使降落在身旁，终结我停不下的漂泊流浪，治愈回忆那道无形的伤，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爱的奖赏。看过世界才了解世界之大，那些放不下遇见你 一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痛的哭

旅行，走走停停，无论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 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熬红的双眼，年少追的梦叫勇敢，孤单旅途谁陪伴，用心念照亮黑暗，谁生来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的每滴汗溅起的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 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生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生来就不怕艰险，却想要飞得更遥远，没抵抗坚持的都成为波澜，未来靠你我肩并着肩。颠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伙伴，一起喊出的誓言听得见。这段青春岁月多耀眼，热血沸腾并不是终点，人只要面向前，别回头看，总有一天站在最高点。我想跑在最前面，哪怕跌倒无悔无怨，一路搀扶一起哭过的让明天灿烂。 沙宝亮带来的伙伴，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刚刚呢，在上一个小时我们没有很好的预听，因为时间的原因，那么在现在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小时的预听环节。那么这个小时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咱们来先听一下。比如说这首来自王菲昨天刚刚开过演唱会的王菲带来的流年。以及梁博喜剧。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孤单， 都是实力派的歌手。想听到这些好听的环节，就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 阵残碎，它在让人双宿双飞。有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迷迷糊糊天地初开的时候，那已经盛放的玫瑰。 爱是踏破红尘望穿秋水，只因为爱过的人不说后悔。 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不管在东南的西北。 爱是一段一段一丝一丝的是非， 交由情人再不能够说再会。 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 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曲线，同时 上执念，狭路相逢终不能轻言，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不是之前心动以后长不过一天，那一年让一生 王菲流年刚刚开过演唱会的王菲，对于王菲这样级别的歌手来讲呢，不做打包的巡演，去做投入成本更高的单场巡场演唱会呢，是最近几十年来很少有的例子了。比如说张学友、刘德华、周杰伦、陈奕迅、张惠妹等等歌手都没有举行过这样的不成系列的单场商业演唱会。王菲贵为这华语乐坛跨世纪的这个天后呢，拥有无数的经典，影响了不少的歌迷，她的演唱会也给人留下了不少的经典记忆。但是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其实王菲出道了20多年的时间里，她的演唱会其实并不多，尤其是相比同级别的天王天后来讲的话甚至更少，比很多的乐坛后辈的这个音乐人来讲呢是少之又少。王菲的演唱会甚至可以说是用稀少来形容。不知道昨天的演唱会大家有没有看，昨天网络上有直播，但是真正的去上海去看演唱会的朋友应该并不多，因为我觉得如果是看演唱会现在应该没有时间来听节目吧。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身边过了三天，那个是你的追逐心的梦想国度，他在慢慢长夜的迷雾，悄悄发现快乐其实原来叫幸福，所有感官神经都悄悄 Yeah.

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哎、 梁博带来的喜剧。在今年七月份呢，梁博发布了2016年的第二首全新单曲喜剧。这首歌曲呢，延续了梁博本人包揽了词曲以及制作的习惯。歌曲呢，以喜剧来命名，展现了梁博现阶段对人生回顾时的一个角度。在歌曲细节上呢，梁博是十分的考究，音乐部分律动鲜明有力，旋律呢也是很简单的直接，歌词更是充满了诉说，看似简单实则深入浅出。歌曲在解读喜剧的同时，也包含了梁博对人生两大情感的感悟，爱情和理想之间的矛盾，理想与自我现实的和解。在保持高品质的同时呢，也给不同经历的人们带去了多角度的一个思考。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来自梁博的喜剧。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 SHE 带来的听袁惟仁弹吉他。 Good.

似的天空，谢谢我别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生活。做梦要用坚持做更好的，一起做梦到世界尽头，不管今天有再多暴风，勇敢的人能找到自由，拥抱彼此的天空。 谢谢我放弃这场梦，留到最后是生活。期待下一个梦。 一起做梦来自黄致列。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咱们继续盘点2016年有哪些热门的事件。刚刚呢我们说了是在今年的暑假傅园慧的表情包，那么继续往后延续，今年的10月份三星呢也是终于发布了再次召回的声明，表示停止全部三星 Note 7的销售，并且对市面上流通的所有 Note 7的产品进行了退货以及更换其他产品。到至此呢，历史从 Note 7韩国首炸到250万台全球召回，到启动更新手机，最后不得不停止生产、停止销售，并且宣布全部召回。Note 7可以说是三星史上最美的一款旗舰了，但是它却出现了手机产品最致命的安全问题。为了确保新品万无一失呢，传说三星的 S8 手机将推迟到明年的4月份发布，所以很好奇 S8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手机，无论是外形还是它的安全问题。 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环渤海国际家居12月31日至1月2日大牌送惊喜， 新年好彩头， 消费满3000起送红包、送好礼、送吉祥喽。 建材路18号，4006-890-998。 My FM 100.5。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着，守护着这湛蓝。 时间来到了11:55，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分享了一则，是看到了一则，现在和大家一起分享，是00后比较喜欢的一条 新闻了，就是 TFBOY 呢昨天是刚刚发布了新歌叫《萤火》，而在今天晚上湖南卫视的花年演唱会上呢，他们是进行正式的首唱。这个时候我们会欣赏到 TFBOYS 组合独有的歌声魅力，而演唱会呢是即将为我们带来了欢乐的气氛，也将如这个点点的萤火一般点亮了整个冬季寒冷的夜空。虽然这则消息对于很多的70后80后觉得没有关系，或者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个这样很普通的男孩啊，但是他们确实有他们的影响力。比如说在00后，比如说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会让很多人跟着一起哼唱的。不知道今天晚上唱的这首萤火会不会在2017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新的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新的不一样的跟随着唱呢？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擦过的伤逃走，快追上未来。